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徐志明，曾经的龙之媒广告文化书店创办人，快书包网董事长，如今和夫人一起成为育儿专家，今日头条签约作者，著有育儿基本一书，人称真心爸爸。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徐志明。认识徐志明是在一个书店举办的活动当中，虽然说不做书店很多年，但是当年他和夫人一块创办的龙之媒广告文化书店在业界的影响力显然还在。从1995到2013，龙之媒开了18年，在广告圈中享有盛誉。我本来想跟他聊聊当年的故事，但是很显然他更在意自己当下的身份，一个爸爸，一个网红育儿专家。我可以叫你真心爸爸吗？这是你现在对外的一个公开的身份，对吧？ 很好，对对对，真心爸爸， 真心爸爸，两个儿子。 对，因为那个老大叫天真，老二叫开心，所以这么叫真心爸爸。 那但实际上您之前的身份主要不是这个来的，基本上是三段。第一段是做书店， 对， 龙之媒， 95年，对 啊。然后第二段是做了一个快书包， 电子商务 的。然后第三段是现在主要是做的一个育儿的一个内容， 对 对 对对对， 跟夫人一起， 对对对， 叫真心爸妈。这个三段吧，第一段和第二段呢还是有一些衔接的，但是第三段就比较跳脱了。 没错，对。 咱们从头说起。 OK， 因为我知道你很早上学的时候就卖过书。 对对，我其实最早卖书的经历还不是上大学，是上中学。中学的时候呢，我1985年上高二。啊，那时候呢，我们当那个我们河北抚宁县一中的学生会主席，然后呢，我就从学校借了3000块钱，就开了一家书店啊，以学生会的名义开了一家书店。 八几年3000块钱可不是小数。 对对对，那3000块钱那时候已经很值钱，对对。 学校居然敢借给你 对对对，学校领导比较信任我，这是第一段卖书的经历。第二段就是当时上的是北大政治学专业，那时候因为家里给的钱不够生活费的，所以我勤工俭学的主要方式就是卖书啊，摆地摊啊，包括走宿舍串宿舍卖书。对，这是我大学的时候卖书的经历，大学也做过书展。所以后来，所以也是命中注定，说一辈子跟书打交道。所以我91年毕业，毕业以后，先是到了北京油漆厂，在北京油漆厂工作了1年半，然后是92年底开始到广告公司打工，做了2年，然后95年1月开始开书店，开的是当时全国第一家广告图书专卖店，然后做出版，然后卖书，这样下去。 当时为什么想开书店？ 因为当时我喜欢上了广告这个行业，喜欢上广告这个行业之后呢，发现这个广告行业的书很少啊，大家买书很不方便，所以这样呢，我就因为我从个性上来讲，我特别想做一件就是别人没做过的事儿，这是我一直的心愿，所以说我当时就选择了开一家没人开过的广告书店。这是 特别小众的， 特别小众，因为只为全国广告行业几十万人服务这么一个书店，然后也出书也卖书， 最多的时候做过七个连锁店，就是七家店， 嗯， 然后出书出了100多种，所以那十几年，广告行业有名的书基本都是我出的，因为我一直有一个什么做法呢？我一直是说遇到什么问题我不懂，那么我就要去书里学，哎，对，所以就看书里学，所以我觉得当时是因为不懂广告，所以说我要通过书去学广告， 嗯， 然后呢，我发现收集广告书很难，这样我就想说，哎，我的遇到的这个困难可能会有很多想学广告的人会遇到，所以我就这么着萌生了一个专门开一家广告书店这么个想法。 嗯，你当时是属于一拍脑门的主意，还是说经过缜密的 经过缜密的思考啊？对对对，嗯，我们还是调研了好几个月，也有一个很周密的计划。 开得下去吗？这么小众的一个东西。 其实做生意哈，不光是开书店，还是其他，一定要选一个很精准的定位，嗯，就是说你越精准，越服务于小众，那么这一群人越容易认识你，越容易能够让你存活。就是你想什么时候都卖，反而不容易。 啊， 其实卖衣服也好，卖食品啊，卖什么，都是你专注于某一项，你要么做大，嗯，二全，要么做小而专，这是我认为做任何生意都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就是我们的顾客忠诚度要特别的好， 然后没错， 他就只能找你，他找别人， 啊，对对对对， 没地儿找去。 对对，包括另外，你可以在这领域做的比较深。你比如说，你要是比较浅的接触这个，你可能只能卖卖书。但是呢，我当时除了卖书，我还做出版。 嗯， 然后呢，我还做杂志订阅，然后我还做广告专业培训，所以我实际上是做一家书店，但实际上也是为整个这广告行业提供一个比较整套的一个服务。 这个想法，这个理念在当年算是挺新的 啊，对，挺新的， 因为现在的书店基本上都是一个集合体，很少有单卖书的，那也活不下去。 对， 但是当年基本上就是靠卖书活的。 对，但是我做的比较综合，因为我有出版，也有培训这样的。 第一家店在炫舞门是吗？ 对，第一家炫舞门很小， 当然 只有19平。 整个做店的这个过程还挺顺利的吗？一开始 不顺利，因为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你选的行业太小，以后书很难找，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大量的资料需要进口啊，那个时候进口的渠道其实没有现在这么顺畅。 嗯 啊，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我想做出版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或者困难，就是资金没有，所以你就要借钱做出版。所以我当年97年，我是借款借了60万做的出版。 这个书店后来一直就这么运作下去，挣着钱了吗？ 挣点小钱。因为书呢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 嗯， 挣点小钱养家糊口没问题。我后来呢就跟您刚才讲的，就是因为你比较窄众，所以这个行业的人会非常依赖你，也非常信任你， 嗯， 是这个行业给了我们这个书店很多的支持和荣誉， 嗯， 包括我曾经获得过这个广告业恢复25年对广告业贡献最大的25个人， 嗯， 也获过历史贡献奖啊，所以说整个这个行业对于我们还是很认可的，从经济上周转上也没问题。 嗯， 那后来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一是就是10年到13年左右那几年全国的书店倒闭潮就是因为电子商务的影响，所以很多书店经营状况不好倒闭，我们也受影响，但我们受的影响不大。我在13年后来把龙之媒关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转向兴趣转了，就是进入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第二段，就是我是开始进入到想去做电子商务，也融了钱，然后我把主要团队主要的人我都调到电子商务这边了，所以就没有精力去管书店那边了，所以我这样的话，我们13年把书店关掉了。但是，电子商务这事儿呢，我们做的又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我做事情就想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儿，所以我做电子商务也不想重复别人，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冒险和新锐的事情，叫一小时到货。我们从10年开始做这个电子商务公司，就网上下订单，然后一小时就可以送到你面前，所以这个是在当时是在整个电子商务领域还是蛮轰动的一件事情啊，影响力也比较大，我们也融了钱，融了1000多万，但是呢，就到14年的时候，嗯，我们把整个的资金就全部赔光了，包括我自己的钱几百万，包括投资商的1000多万全部赔光了，所以14年底就开始团队解散，这样的话呢，就结束了刚才说的第二段，就是电子商务这一阶段。 听着挺好的一个理念呢。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确实是我们执行上出了问题，就是我们团队执行上没做好。第二个原因呢，与时机比较，很多朋友说，哎呀，说你做早了，早呢也有道理，就是因为13年才开始智能手机起来，这种网上支付啊，基于位置的地图啊，手机这个下订单啊，这些才开始兴起来。但我们10年那时候还是 PC 时代，所以那时候做一小时到货呢，确实有点早。但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执行上没做好。 现在反思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占主要的原因。 然后就转型了。 应该讲没有那么顺利转型，就是我15年整个待了一年，团队解散以后15年我就寻找不到目标了，就是属于那一年应该是一个我的人生低潮，就是说不知道下一个要做什么，是去打工呢，是再创业呢，还是做什么，就一直摇摆了一年多。因为 没想着再开一书店呢，原来书店做的挺成功的。 也想过，然后呢也有很多朋友劝我是不是把龙之媒体恢复起来，也有投资商愿意给我投资再做一个新项目，也有好几家那个电子商务公司请我去做副总这样。但是我都摇摆了一年多，一直没有找到特别让我就，因为我也到这年龄了，因为马上就50了，所以这时候选择还是蛮谨慎的。 对，而且你不愿意再做重复的事情。 对，我这是很 新鲜事儿。 你太了解我了，确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不想重复自己，因为我一直老想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儿嘛。所以呢这时候呢因为摇摆了大概一年多，所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进入到了育儿这个领域，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育儿这个领域上有所作为。 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你看我学政治学的，然后我太太学中文的，然后她的硕士和博士学的广告，我们俩又一直合伙做了20年的生意，出版也好，书店也好，电子商务也好，都跟育儿不搭杠。然后呢是一个什么偶然机会呢，就是今日头条的一个朋友请我们开头条号。我说那写什么呀，我说是写广告呢还是写电子商务呢，他说你写育儿吧。他说我看你把两个儿子带的挺好的，他说你分享育儿经验，这样的话呢我们误打误撞进了育儿这个领域。 徐志明，曾经的龙之媒广告文化书店创办人，快书包网董事长，如今和夫人一起成为育儿专家，今日头条签约作者，著有育儿基本一书，人称真心爸爸。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徐志明。做电商失败之后，徐志明经历了一年多的沉默期，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误打误撞的，他和夫人成了育儿专家。 我们写了一些育儿文章以后，那是在15年底16年初，写了几篇文章以后呢得到了几十万的浏览量，就是在网上的点击量很大，这样的话呢他数据抓取的时候发现我们数据这个账号数据不错，所以就跟我们签了约，叫他有一个千人万元计划，就一月给我们10000块钱、然后让我们写10篇文章，签了这么一个合约，所以呢我们这么着就开始写育儿文章，然后呢写了大概只有2-3个月，然后后浪出版公司的老板看到我的文章了，说你的这个理念很好，说我帮你出成书吧。这样的话呢我又开始攒内容，半年以后又集成了一本书叫育儿基本，走成了这条育儿这条路了。 这完全是无心插柳。 无心插柳。 那 我们也没想到会很受欢迎。 我很好奇啊，就是刚开始写那个文章那么快就有那么大的阅读量，大家都喜欢读你们的东西。 也很 网上有关育儿的东西太多了，那 对 你们靠的是什么，写什么跟人家不一样啊。 也很巧，就是当时正好15年底咱们国家放开二胎。然后呢我是因为两个小孩所以我们专门写了几篇关于生两个孩子要做的准备。 正好踩在点儿了。 正好踩点，所以就浏览量很大。那后来我们也没想到我们的文章很受欢迎。我们分析说之所以受欢迎呢有这么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完全所有的分享都是基于我们的实践经验。就是我们不是理论化来的，我们都是根据实践经验来的，就是我们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段话都是我们实践经验的总结啊，因为我们这十几年还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育儿这个方向。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受欢迎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不太去跟大家分享孩子的吃喝拉撒这些事情，我们更多的是分享怎么观察了解孩子的心理，然后父母做哪些改变，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分享。我们看了几十本的育儿书，另外也看了几十本的心理学的书，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彻底的从心理学上对孩子有了一个判断和了解。 心理学上有一句话叫说，作为父母来说 你是什么样的人比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更重要。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实际上就是用十几年的经验这个来印证你刚才说的这句话。 那你们在育儿方面一直是很顺利的吗？ 对，确实没想到这么顺利。而且现在我们 顺利吗？现在两个孩子的家长好多都要崩溃了。 对，我们两个孩子，咱说实话，之所以现在能够拿出来这些经验跟大家做分享，并不是说我们孩子有用一般的观念上有多么的优异或者优秀，说成绩一定考第一啊或者怎么样，不是在于这儿，而在于两个孩子特别省心。 那你们怎么培养的呢？ 我们的培养方式非常简单，就是从吃饭自己做主开始。比如说他刚出生的时候吃奶，那么我们当时看了一个资料，就是关于母乳喂养的资料，那么就是说他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长就吃多长，想什么时候不吃了就不吃了，这是吃奶的时候。那等吃饭的时候，就一岁左右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吃饭。然后在吃饭这个问题上，就什么时候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想吃啥就吃啥。 你这不听着是放纵孩子吗？ 是，从表面看是一种放纵，实际上就是充分相信孩子作为一个生命体的能量。然后无论是他在吃饭这个事情上还是在其他事情上，相信他的能量之后让他自己做主，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育儿理念。我给你举个极端的例子啊，因为我们老大今年是要中考，老二要小升初，在一般家庭来讲， 一听就头大了， 一听就头大了，你这个多头疼啊。我给你举个真实的案例，就是他妈妈去参加家长会，这个家长会是安排和布置选科目的，因为今年北京的中考要三加级，有一种选科的方式，他妈听了三个半小时，做了很多笔记，回来跟儿子说孩子你过来，我跟你商量一下这个中考选科目的事情。结果孩子说我已经选完了就是他已经自立到就是连中考选科目这样的事情完全是自己做主自己安排，那就更甭说平时的日常学习啊什么都是他自己安排，包括他三年前小升初的时候那个初中东城都是电脑排位，也是他自己选的，都不是我们选的。小初的时候我们老大选的学校呢是只给了他这个片区十个名额，很少。那我们本来希望他上另外一所重点中学，那个中学给了170个名额，但是他就想去那个所学校。那我们就跟他分析说，你看哈，你这只有十个名额，那么你如果电脑排位第一轮你筛不中你，那你的面临的一个危险就可能进不了重点中学，这个结果你承担不承担，你认不认？他说我认。第二，我们网上查了你想报的这个中学作业特别多，你认不认？他说我也认。 OK， 那既然我们已经跟你摆清楚了这两点可能出现的问题，你都认这个结果，那咱们就报。所以那就按他的所愿去报了那个他想报的那个中学。结果很幸运的是 你看 中了， 相信孩子还是对的。 我们后来想啊，可能因为给的名额太少了， 大家都不敢报， 没人敢报。结果呢，他就一报就中了。 但是需要家长其实内心挺强大的，才能支撑这种 对 孩子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很冒险。你比如说，我们孩子从来不上课外班。这个在我们孩子的班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特例，但是我们也心里很胆怯， 不踏实 啊，说这个将来行吗？说孩子会不会跟不上啊？他升学会不会受影响啊？以前真的内心也很挣扎，整个十几年下来了，哎，发现没事儿，所以这心里才踏实了。 好多家长是没有这个底气，没扛住。 对对对，就因为 这个太难了。 对对，这个非常难，因为还好就是因为我们夫妻两个呢就一直比较特立独行，就是你看从做书店也好做电子商务也好就跟别人不一样。 对， 另外呢我们两个因为都是从河北一个小县城考来的，回忆我们一生的道路呢，我们都觉得说只要坚持住其中一件事情学业上一定不会有问题，就是阅读。因为我们俩就是属于在我们县就是读书很有名的，小时候阅读是非常量非常大的。 对呀，双双考上北大呀。 没错，但是回顾我们这个路呢，就发现说阅读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我们从小其实就是尽管说各方面都是听孩子做主，但是唯一有一个施加了非常多的影响就是阅读，就是引导他从小就喜欢上阅读。 说起来容易，很多家长做不到。就是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他们不相信孩子自己有能力把自己管理好，就觉得那么点的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人生道路的事儿呢，哪能放手给他自己去选择呀，他知道什么呀，他有多少社会经验啊。 说到底都是不信任孩子。 对，就是相信孩子的这个能力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嗯， 我觉得现在事实上是说，我们很矛盾的，很多家长很矛盾，一方面只自己觉得自己爱孩子，另一方面又不相信孩子。我觉得这是很矛盾的，你既然爱他就应该无条件的相信他，无条件的给予他，而不是让他按照你的指令去发展。如果让他按照你的指令发展，这其实是你在束缚他。从这个基本上观念上来讲，我们可能跟很多家长做的就不太一样。 嗯，那你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非常的平等。 嗯， 所以我们第一本育儿书呢写的是让孩子自主啊，这是我们第一本育儿书的这个整个理念。我们现在已经写完了第二本育儿书，叫育儿基本二，与孩子合作。与孩子合作就是一个很平等的合作，所以我们比较反对管教孩子，约束孩子，用自己的方法去建立孩子的各种规则，这种我们都是反对的。我们的整个观念是说，在学习上也好，在日常生活上也好，都是去配合孩子。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提出的观点，就是孩子没有叛逆期，也是基于这个，不管是两三岁的这种 terrible two 的这种提法，包括青春期的叛逆期的提法，我们都是反对的。我们认为说，你只要配合孩子，孩子想怎么决定，孩子怎么看，你配合他，那么就没有逆反，因为父母跟孩子之间不会发生冲突。所以这一点，我们无论是两三岁的时候，还是现在孩子青春期，我们都试验了一下，发现都没问题。像我们老大已经15岁，老二已经12岁，都正好在青春期阶段，我们发现都没问题。 叛逆哈， 没问题。 徐志明这个爸爸当得好像很轻松，也很享受。他的高招是什么呢？从享有盛誉的书店店主，到管理上百人的公司董事长，再到如今特别接地气的专业爸爸身份，他又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徐志明，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开年巨献。